这首 Electro Hop 舞曲当中融入了 EDM 和 Trap 元素的这首歌曲，由朱新杰 featuring 张彦凯这样一首 Guess What 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歌曲讲述了努力和汗水才是支持梦想前进的动力。好，在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本周的 Top 40的揭晓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7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依照惯例，我们从第40位歌曲开始。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进榜排在第34位，本周滑落6个位次，由光泽所带来的《中毒》。光泽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呢，由是他自己来作曲，姚若龙来填词。整张专辑的歌词其实邀请到了2位词作前辈，一位是姚若龙，另外一位就是娃娃。那即将听到的这首同名主打歌中毒，就是由姚若龙来填词。 为什么中毒的我会得很值得，千疮百孔会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紧逼你的关怀，可流于我寂寞，证明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变英雄怎么被中毒的我爱得很值得，千疮百孔还觉得快乐，你的依赖紧逼你的关怀更疗愈我寂寞，证明的中毒的我还抱着美梦，幻想配角终于赢得感动，变英雄忘了太天真是恶魔。 39位。 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39位，胡波涛创作并演唱的《丑牛》。整首歌曲大部分都为吟唱，这首歌曲也是他个人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时隔6年，胡波涛再次发表有着强烈个人意识风格的作品集，而大家对他更为熟悉的还是他的配乐作品，比方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恋爱先生》《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烈火如歌》等等。 38位。 我眺望你那一片天空， 是激动，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的故事都应该有人传颂。 是 KK 复言的这首《小悸动》进榜八周，进榜以来最好成绩是第九名，本周来到第38位。2018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是一首进榜新歌，由朱新东带来的《留给了时间》。 随时都在你身后的小偷，要做爱哭的眼，爱笑的脸孔。拥有是否就足够？我的年少还有着贪恋，那些变成缺憾的信念，转身羡慕别。 36位， 本该是怨念一场，不料却缘由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相藏越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谁如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成双。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 光，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透视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第三十五位， 冥冥中走向前，靠近你胸口，心痛从这一刻起，希望能够守护你，故事的开始很美丽，我就爱你呀，爱你呀，爱你呀，温馨故事里我的你， 陈志鹏演唱的这首《我就爱你呀》进榜三周，本周来到第三十五位。而本周停留在第三十六位的这首《烟暖雨收》拥有十一周榜龄，也是当之无愧的恒星歌，由冯丽君带来。2018年第47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4位是上周的新歌，排在第27位，由南征北战 NZBZ 带来的《不说永远》。最近在我们榜单上，他们的歌曲出现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比方说有午夜的列车唱首歌，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说永远》进榜两周，本周第34位。 会演变成一场梦魇，也许我不该对你说永远。对你的感觉不再像从前，最终悲剧还是那面重演，回到了各自寂寞的空间。 这一段感情最后还是走到了终点，失去颜色的世界像陷入了冬天，两颗破碎的心我应该拿什么拯救，孤独的夜自己要学会如何承受， 直到如今我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每当夜幕来临的时候又把你想起，我离不开你就好像我离不开氧气，让我怎么去忘记、 当然这不是你我的终点，爱不会演变成一场 三十三位呢。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 直往下坠，才开始忏悔，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全是你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哎，是谁让我后悔？全部趋炎附会，站在山顶狂风吹，我摇摇欲坠，就像傀儡，没空养精蓄锐，上马等到复会，不是不跪不畏不退，但是青春会向前追。 时而往下坠，世界的发黑。 这首《时而》由段凌熙和李斯丹妮共同带来。 时而往前坠， 我们听到的饶舌段落由李斯丹妮来奉献，迷幻民谣和 dubstep 电子的融合，一首很有独到气质的《时而》，本周第33位。 第32位。 Space Oddity， 吉克隽逸的这样一首歌曲，进榜十周最好位次第8位，本周第32位。2018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31位，也是一首进榜新歌。它是由黄龄所带来的《钗头凤》，这首歌曲由崔恕作词，雨田作曲。而这首歌也是爱情轻喜剧《一飞难求》的片头曲。

number 第二十九位。 甜美献唱的这首影视单曲《若只如初见》进榜三周，本周第二十九位。 Number 第二十八位。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三花。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三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未来不问情，风吹散。 沙宝亮作曲并演唱的这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多情最无情。 进榜十周，本周第二十八位。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二十七位，这是由好妹妹带来的日子，当然这是一首翻唱歌曲。 飞着，寂寞的人儿看着，满街的歌谣唱着，随便的听听算了。想说的话也说了，相爱的人也爱了，何必苦苦的等呢？为什么呀你，这又何苦呢？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云儿飘着，是谁在不停地唱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窗前的姑娘哭了，孤独的云儿飘着。爱你的人儿来了，你爱的人儿走了，孤独的风儿唱着，还能有谁在没完没了地听着？ 第26位。 爱的瞬间是我迷惘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给你拨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拥抱，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面对你我才更确定，将回忆全部都收藏关上，不敢想没实现的愿望，明天我还能渴望，默默地选择相信会有结局，骄傲体谅，从拥挤承诺对话里放下，执着的眼泪不掉下，才能去感伤，往幸福去眺望，目光也坚强。默默地守护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面对你我才更确定，将回忆全部都收藏关上。 阿令的这首《默默》也是创业时代的影视剧原声歌曲，进榜五周，本周第26位。 第25位。 多少年时间都如飞，多少心铭刻这一回，多少人故事中热血青春不后悔，那些激情飞扬，那些岁月飞翔，那些一路上风雨和希望，机会分享光荣与梦想，那些爱那些伤闪闪发光， 人潮人海人来人往都在等，等待一次因为启程而冲动，当未来倾城，当往事汹涌，谁会认 晓东、梁古池共同带来这样一首《热血青春》，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主题推广曲，由科尔沁夫作词，谭一哲作曲，进榜两周，本周第22位。 多少年时间都如飞，多少心命隔着一回，多少人故事中热血青春不后悔。那些激情飞扬，那些岁月飞翔，那些一路上风雨和希望，闪闪闪发光。 2018年第47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4位。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新歌进榜第26位的成绩，本周上升两个位次。这是由 9% 带来的《创新者》。这首歌曲是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首《创新者》。 每一秒为自己更新着动态。360度招呼向上的网酷 Welcome to my dimension Wow wow Wow wow wow Interest in me 自由穿梭机械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关系是我们都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冒险 yeah.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watch out Come along, come along with me Come along, come along, baby, catch up Burning with the fire, with the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第23位。 我一熬夜成瘾，甚至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好安静，只有我呼吸的声音陪着创意无病呻吟。直到熬夜成瘾，习惯没人 身体很疲惫，却又害怕面对天明，失去又不甘心，期待谁发来的短信，哪怕是一句晚安也好心情。我已熬夜成瘾，心事没人来听，每次到深夜都没勇气迎接黎明，这房间 朱新东这样一首《熬夜成瘾》进榜三周，本周第23位， 22位。 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21位，此刻这一首是第22位，来自于平安和金美儿共同带来《燃的青春》。本周第21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由吴霞作词、何静作曲并演唱的《太爱太爱你》。那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何静的创作，也是少不了民族元素，在歌曲的一开头就有三位彝族女生富有民族性的吟唱打头阵。那这首歌呢，何静也是怀着感恩之心演唱了这样一首《太爱太爱你》，本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21位。

这首 Guess What 来自歌坛新秀朱星杰以及张彦凯。朱星杰是通过偶像练习生成名出道，短短一年已经推出了多首单曲。作为新一批的偶像，他非常全面，这样一首 Guess What 并由他本人参与作词。好，在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曲，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本周的揭榜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在上个小时我们的后半程的榜单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几首进榜新歌，十首新歌推荐，在本周到底有多少最后能在我们榜单当中出现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第39位，这是胡波涛创作并演唱的《丑牛》；37位，朱新东《留给了时间》；第31位，黄龄《钗头凤》；27位，好妹妹的日子；以及第21位，何静太爱太爱你，一共5首歌曲。到了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开始，这同样也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样一首影视单曲是苏诗丁献唱，叫做《心弦》，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当中的歌曲。 19位， 清风缠绵过耳畔低语，沧海桑田心眉目如昔，岁月孤寂盼不到花期，火光起情思难尽，逃不开几时别离，转轮回宿命，忘不掉故里天气，再相遇不负卿，回到初遇那一刹刻，你在心上，生死一瞬咫尺天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 方素龙感伤献唱的这首《不负》，婉约缱绻的歌词搭配上大气又深情的旋律，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当中的插曲，新歌进榜本周第19位。 回到分开那一天，相思怎放下，情意两难，光阴蹉跎，我愿燃尽一切，只为能够守在你身旁，愿此生情长不负时光，原来深相遇不负时光。 Number 第18位， 我不在等着别人 开，我不再是抓着青色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我不再 甘世佳作词，金培达作曲，张靓颖演唱的这样一首《我不在》，是他为陈少琪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所演唱的主题曲，进榜八周，本周第十八位。2018年第47期中歌榜 Top 40 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七位，这首歌曲由飞儿乐队和范逸臣共同带来《功夫狂潮》。 少林武当路风景笑，人人难吃东西好笑， 第十六位。 穿越过时空之门，眼界打开，六百年繁华历 是碰撞时代，晒一晒传奇色彩在手中连载，天空像花花迫不及待的告白， 翻越过春去秋来谜底解开，零距离宫阙楼台撩拨情怀，无脸派酷炫表情超赞的现在， 听到的这首歌曲由邓伦和周一围共同带来，这是他们为大型文化季播节目上新了故宫所演唱的主题曲。 嗨故宫，把故事讲出来，连接爱澎湃成心海。 这首上新了故宫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16位。 精彩光芒续写直到未来。 Number 第15位。 几番霜几番雨，长风里的诗用尘世的便利，岂能忘无声 首莫忘，本周新歌进榜由刘美玲带来。 这有风少去那一句喜欢你， 这首莫忘由王海涛作词，王铮亮作曲，这也是江夜的人物主题曲。2018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4位。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也是一首粤语单曲，由蔚蓝所演唱的《在月台上等你》。 我你真要离别了，求你不要逃避了，情爱失去价值，不够努力，问你做过多少，时间不会停顿。 陈永谦作词，齐乐平作曲的这样一首《在月台上等你》，也是我们目前榜单的唯一一首粤语单曲。此前最近的一首是停留在陈奕迅的《渐渐》，那这首《在月台上等你》进榜三周，本周第14位。 13位。 有一个我，再别有谁，撑过白过，何以而为？桃花开过，心不留一刻，岁月狂奔，烟蹉跎，流落苍间的残破，死生有过，未放争夺，就让我此生无悔自我，就让我为我而生，以黑暗为证，是人是魔，不为谁如何论说。 12位。 这首融入了电音曲风的空灵吟唱，由韩红带来，唱出了朝圣之心。这样一首歌曲进榜五周，本周第12位。第13位是王铮亮的《任我》。2018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11位。这是电影《古灵外兽》的主题曲，由腾格尔带来的《凡人英雄歌》。

新歌八号朱星东留给了时间。 我对年少还有折腾。 新歌九号陈鸿宇人在旅途。 千山万水脚下过。 新歌十号胡波涛丑牛。 又何必装作只和白首。 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拨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 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47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到了这一时段，将会进入到我们 Top 10的阵营。本周第十位这首进榜新歌，也是本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杜德伟演唱的这首《起来》，其实不只是有 Come Together 的含义，也有不要蹉跎光阴的含义。这一切都是源自杜德伟的偶像 Jim Morrison 的一句话，那就是没有永恒的回报，会原谅我们浪费了的光阴。 你当了冰山，气氛才展开，但只是之外。Oh baby, all right, 满怀不应该，跑到心里哭就大声叫出来。剩下的电话，我的精彩到了忘怀。Oh, everybody 一起 get up. Oh, everybody 大声说 hi. Oh, everybody 一起 get up. Oh, everybody 手比个 hi. 快起来，一起来。 九位，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花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 是好妹妹翻唱自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这样一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13位，本周继续上升四个位次，来到第9名。 希望你感知到我的爱，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实，雪花流云开，这份爱在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第八位。 时间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历尽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聚散黑暗，哪怕命运流转，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两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李建清这样一首《找到你》，中国榜冠军头衔歌曲，进榜九周，本周成绩依然停留在我们 Top 10的阵营，排在第八位。2018年第47期中国榜 Top 40继续为您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第七名，进榜六周，上周的季军，本周位次滑落四名，这是林玉群所演唱的《如果重来》。 删不掉，找不到，好像梦迟了一脚，你不早，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缘分太渺小，也许会争吵，也许会微笑，也许我都要变。 右耳朵，也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首暖心淡雅的《湖广生》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进榜两周，本周第五位。 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雨，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吗？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这里没这里。 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任素汐主演的电影正在上映的《无名之辈》的推广曲。 清明我去印书记你还听还听， 用影片当中的人物名称作为歌名，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湖广生》，进榜两周，本周第五位。而本周第六位的是李荣浩的演唱的《耳朵》，2018年第47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我们本周第四名是上周的冠军曲目，这是阿弟仔作词作曲陶晶莹演唱的《没有你就没有我》。 希望你为我加油，幸福或哀愁，别忘。 三位。 多轻柔地告别了我们，撑起天空的双手轻轻放下，于是天空就亲吻地面，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温暖的你，孤独的你，孤独的你又变成了温暖的你，天真的我，成熟的我，成熟的我又变成了 第二位。 我想问问自己到底在哪里，你像风筝一样又飞到哪里去，我想问问命运要不要继续，对不起，对不起，我想犹豫， 苏丽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这样一首《爱后忧郁症》，来自于他的最新 EP《认苏》，进榜四周，本周也来到进榜以来最好成绩，亚军位置，本周第二位。而本周的季军曲目是停留在诺尔曼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野马的睫毛》，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第七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这首歌曲也是他献给父亲布仁巴雅尔的歌。好，我们的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47期中国榜的冠军曲目，这也是上周的亚军曲目，本周上升一个位次，进榜五周，王铮亮演唱的《你从未忘记》。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习惯空气中熟悉的气息，任由它挟持着脆弱的身体，或许像一场剖心的追忆，每一步都朝着绝望靠近。当你这样出现在我眼里，所有委屈才终于放过自己，曾经多少次想听天由命，却又心不由己不忍放弃。你从未忘记，也从未远去，曾经的回忆它多么清晰，我给你过去却没能再继续，这样一个我你依然不离去。你从未忘记，爱从未平息，